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。环球旅行家，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 有个小小的梦想，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。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，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，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，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，塞伦盖蒂草原，加纳利群岛，行遍四海，阅尽繁华，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，期待和自己相遇。环球旅行家，朝着最热闹的孤独，朝着内心的澎湃，出发，出发，环球旅行家。 周末的午后一点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，这里是环球旅行家，我是主持人张帆。每周的此时此刻都是我们打开一本旅行书，共同来阅读旅行故事的时间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将和一位老朋友重逢。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，我们曾经读过一本书，它的名字叫《没有岁月可回头：新西兰的日与夜》。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，我们只读到了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重新回到这本书里，和大家一起分享来自作者在新西兰的日与夜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马上进入作者谢小丁的这本旅行书。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，短的是旅行，长的是人生。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，在别人的文字中，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。旅行阅读会， 今天首先进入的这一章，它的标题是想念故乡那碗汤。在等待签证的那段焦灼时光里，我每天都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。为了让我放轻松，陈先生时不时地带我走街串巷去拜访他的朋友们。长居小镇的华人里，几乎每十个人中有六个来自广东，他们大部分从事厨师、洗碗、客房打扫一类粗重的劳力活，多是有家室的中年人了。程姐一家就颇有代表性，他们来自广东台山，那儿是华侨之乡，人数多到我在本地一间珠宝行投递简历时，在线系统的语言选项里都有台山话。程姐在大酒店里做客房打扫，丈夫是一间外卖店里的厨师，隔三差五我们就去他家蹭饭吃。他家的炉子上永远有一炉热气腾腾的广式煲汤。程姐所在的客房打扫部经理是出了名的工作狂，据说曾经创下一天之内骂走三个年轻女孩的记录。像程姐这样40岁的老员工，也总是难逃被骂的命运。不过程姐做事相当利索，一米五几的她可以每天上班下挪50公斤的工作车，在家做事也是，刚在她家坐下，一杯热水立刻就端上来，再过一会儿，一碗热汤又被放在眼前。广东人习惯饭前喝汤，煲的最多的就是玉米排骨胡萝卜汤，都是本地最基础的食材。排骨来自宠物食品专柜，因为西方人觉得吃起来没肉，可在广东人的手里就变成了营养丰富的大骨汤。至于玉米和胡萝卜，几乎一年四季都能在食材匮乏的本地超市里找到。喝完汤之后就到了吃饭时间，程姐总会不好意思地用袖套揉揉鼻子说，我厨艺不好，随便吃吃，但我觉得很香啊，就像童年时去别人家里做客，那种陌生却熟悉的家常菜，只是多一点点糖或是一点豉汁，就和家里的味道完全不同。程姐爱做卤菜，一大盘子里摆满凤爪、猪舌以及五花肉，卤得香喷软糯，入口即化。还有芹菜炒香肠，本地的香肠大又便宜，和芹菜炒在一起碰撞出别样的味道。可是程姐的儿子凯不爱吃芹菜， 觉得气味古怪。程姐就一边唠叨一边另做一份小炒菜给他。凯在本地读初中，平时下午3点就下课放学了，不过11岁而已，却已经有了张早熟的脸。时常能在路上看见他双手插兜，若有所思地走着，一般就是帮父母去超市买洗发液、沐浴露。有的时候如果顺路的话，就会载他一程。凯的话不多，性格腼腆，叫完哥哥姐姐后就不吭声了。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他的女同学们，个个都是金发高个的女孩，比他足足高了2个头，他们活泼快乐地从他身边跑过去，凯就更沉默了。吃饭的时候常常没有程姐的丈夫老王，老王做厨师很忙，一周只休息1个下午，才区区600纽币的工资。那老板是出了名的抠门鬼，店里放了4-5个摄像头，如果发现有人在收银台前超过5分钟，马上就会打电话质问。我们几个边吃边聊，程姐像所有开朗朴素的农村大姐，什么都爱说，总是拉着我传授坐月子该吃猪脚姜这一广式经验，天知道我什么时候才需要，但是她总是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该放多少姜，要用什么样的瓦煲。那段时间等待签证让人是心灰意冷，程姐知道现在镇上工作难找，就不动声色地救济我，邀请我去喝汤的次数也就更加频繁了。冬天来临的时候，他翻出一件高领毛衣硬塞给我，他说你的手那么凉，要注意保暖啊，女孩子可不能冻着。后来再去喝汤多了一些花样，有的时候是花生红枣包鸡脚，或者是西洋菜包猪肺，取决于周围是否有人从基督城这类大城市回来，可以带回少见的食材。有一次程姐得到了一只走地鸡，她担惊受怕地在厕所里杀了鸡，因为之前有华人在院子里杀鸡，被邻居看到之后报警，说鸡的惨叫声让人不适。那走地鸡被程姐做成沙包，配上黄姜和一点盐，足够美味了。除了杀鸡让程姐小心翼翼之外，还有一件事，凯现在才11岁，不能被独自留在家里，但是程姐下午下班后晚上还要去餐馆洗盘子，只能留孩子一个人在家，所以平时凯独自在家静悄悄地插耳机玩电脑，有人来敲门就假装听不到，如果是熟人的话就知道如何从后院的门进来。程姐的同事辛迪和她的情况一样，丈夫也是厨师，小女儿才9岁，每天晚上都得自己在家，小姑娘觉得害怕就不断地打电话给爸妈。有一次辛迪忙着刷盘子没有接到，女儿开始大哭起来，总觉得家里藏着什么东西，自己跑出门找到妈妈工作的餐馆，抱着她不愿放手。大概辛迪实在觉得心酸吧，那天早早地请假下班，带女儿到附近的冰淇淋店里买了一个5刀的蛋筒冰淇淋。要知道平时他们只吃60分的麦当劳甜筒，可是那天辛迪想要补偿些什么。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，这一群人是在新西兰底层奋斗的华人，没有钱做投资移民，技术也不足以支撑他们进行职业发展，移民是遥遥无期的事情，只能领最低的时薪，差不多1个月有1万出头的人民币也足够了。想想看这把年纪了回去还能做什么呢？不指望能够移民了，孩子却又都还小，只能先这样吧，一天就当一天过，至少还可以每天有碗汤喝。 If I'd end up happy, I would pray. Trying hard to reach out, but when I tried to speak out, felt like no one could hear me. Wanted to belong. 没有岁月可回头，新西兰的日与夜。环球旅行家今天的旅行阅读会，我们正在读这本旅行书。在作者谢小丁的笔下，我们看到了一部分华人在新西兰的生活。接着刚才的内容，我们继续走进程姐一家。程姐一家都是老实人，从不敢做什么越雷池的事情。像他们一样来新西兰五六年的胆子大的人都发了财，可是他们不敢，因为身上压着债。老王以前在广东做家具生意，头几年生意不错，家里还盖起了两层小楼，后来被合伙人骗走一大笔钱。一无所有的夫妻二人呆坐在家中两天，想到其他同乡出门务工赚得挺多，于是就找到出国劳务中介，考了个厨师证。刚好现在这个餐厅老板需要厨师，就缴纳了15万人民币给他做担保，出来给他打工。听到这里我觉得愤愤不平，本地中餐厨师本来就稀缺，别的老板都是免费帮厨师担保，生怕不来，这个老板倒好，心狠手辣呀，又要你给钱还得出来给你工作。可是老王觉得自己能出来已经不错了，至少现在有一份工作，孩子老婆也都出了国。他们有最朴素的乡村人士的想法，能够温饱，有房子住，有工资拿，已经是最完美的生活状态了。从一个家具厂老板变成厨师，仅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。几个月前还在测量模板，挑选地板花色，现在却来到万里之外的异国，戴上白帽子，天天和油烟作伴，油肚一天大过一天。世事无常，也不过如此吧。老王和程姐对英文都一窍不通，去超市买东西总遇到麻烦，需要到2元店买点什么零件的时候，都会给我打电话帮忙翻译。我嘱咐凯，赶紧把英语练好，可以给你父母减轻一点负担。程姐却撇撇嘴说，她呀，就知道玩，不能指望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别人家孩子出门兼职赚钱，程姐却是真舍不得让凯去打工，不断给他置办新的电子产品。我常常觉得，程姐是把对小儿子的爱加倍补偿在凯身上了。这也是我偶然发现的，程姐手机桌面是另一个小男孩的照片。一问才知道，程姐还真有个小儿子在家乡。每天她下班回家后，刚好是国内中午时间，她饭都顾不上吃，忙着与还在咿咿学语的孩子视频，满眼的疼爱。但小孩跟她太久没见过了，觉得眼前这陌生女人真烦，哭闹着从奶奶怀里挣脱。程姐也很无奈，小儿子的出生在那个时候不符合政策，户口都没上，也没办法办护照，一家人不得不分隔两地。仔细算算，孩子成长头3年总是充满惊喜，可程姐和老王都错过了，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，为了孩子更好的未来，为了生活。但是孩子只存在于视频那头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种互相循环的哲学问题太让人头疼，不想也罢。程姐只知道自己需要努力打工，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，每个小时都是钱，有了钱可以给凯买新鞋子，给家乡的婆婆多寄点生活费。她告诉我说，上一次哭是在小儿子第一次会喊妈妈的时候。这个普通瘦小的农村女人，经历过丈夫生意失败，背井离乡，每天被经理骂，都没有掉过泪，却被视频那头小小声的妈妈打败了。冬天下第一场雪的那天晚上，我们端着一碗羊肉汤到了程姐家。那晚我们喝了黄豆瘦肉薏米汤，大家围坐在一桌，窗外纷纷扬扬地落着雪，隐隐的有点新年的意味了。单身汉的小寂寞。 每当不知道吃什么，大家总会无奈又坦然地迈向亚洲快餐店。无奈是因为那里的菜式确实不多，来来去去就是烧鸭、麻婆豆腐和新洲炒米粉，空有一腔对食物的热情却选择寥寥。坦然却也是因为在这个人均晚餐消费至少20刀的地方，那里的菜不过每份13.5块，偶尔还能打个熟人折。整家店门脸极小，灯也不亮，稍不留神就会错过。我告诉许多本地人有这么家小店，他们都是一副茫茫然的表情。这店里也就7张四方桌，细长的走廊仅供人上菜用。冬天时摆的暖炉让屋子里更为狭窄了，因为和邻桌挨得太近，稍不留神就会听到隔壁耳语。有的人性格过于开朗，甚至还直接插进一句话去参与讨论，完全不顾这是在极为注重隐私的西方社会，仿佛回到了中国某个边陲小镇的小饭馆里，谁和谁都能成为朋友。就在这样热烘烘的气氛里，唯有一个人沉默地穿过人群，心无旁骛地走了出去。这个人是店里唯一的一个厨师，姓林，大概40岁，和老王一样都来自广东泰山。林厨师手艺极好，常有香港人或者新加坡人买单的时候，忍不住问前台小妹一句，师傅是香港酒楼的大厨吗？好好味。林厨师的牛腩饭做得鲜浓烂口，筋却不断，边角料配的青菜炒得亮丽精神，该有的脆嫩绝不少，就连那玉米浓汤也是规规矩矩按照大酒楼的要求，一勺舀下去，鸡蛋和金黄玉米粒儿裹在了滚汤里，表面却一点热气不现，就像是北岛火山，平静表象里却有着汹涌的暗流。因为林厨师的酒楼手艺配上13.5块的低廉价格，这亚洲快餐里从来不少熟客，大家总会热情地冲他点头打招呼，但他也就是敷衍笑笑，废话不多说的赶紧出门，永远不肯安生地待在厨房或店里，总要走出去转转，哪怕只是5分钟的空闲，他也要到门外待着。大家都知道他的习惯了，所以很多次点完菜后，我们自己去冰箱里拿一壶水，和朋友们谈笑风生，安心地等他回来炒菜。就算是游客们也不催，以为这就是新西兰中餐馆该有的习俗。偶尔店老板会过来帮忙送送菜，管管收银台，对林厨师老板也表现出了惜才的尊重，从不多问他为什么让客人久等。一个朋友在店里打工，偶尔透露说，其实林厨师爱博彩，平时只要店里没人，他就一定到对面的店里来一把，由于去的次数太多，已经成了会员了，喝酒免费。实话说，这小店太小，小镇也太小，西方人热衷的滑雪、蹦极、跳伞都不属于林厨师他们的生活范畴，只有对面的那个地方才多少让他觉得舒服，里面有家乡式的热闹，时不时还能赚点钱，更重要的是你在里面是客人，会员卡让你享受到免费啤酒，工作人员对你恭恭敬敬，那儿的一切也许是微微弥补了他内心的乡愁与孤独吧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，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广阔的草原，

切心宽，为你默默望耳边。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。环球旅行家。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 有个小小的梦想，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。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，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，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，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，塞伦盖蒂草原，加纳利群岛，行遍四海，阅尽繁华，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，期待和自己相遇。环球旅行家，朝着最热闹的孤独，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，出发！环球旅行家。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，短的是旅行，长的是人生。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，在别人的文字中，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。旅行阅读会，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，欢迎大家在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。我是张帆。没有岁月可回头，新西兰的日与夜，继续来听听作者笔下在新西兰生活的人和他们的故事。在新西兰最大连锁百货仓库 warehouse 里，渔具占据了10米货架，分类极细，鱼竿都分为男女幼三款，比如小女孩爱的粉红 Hello Kitty 正正的被印在了小鱼竿抓手那块，仿佛是抓着玩偶去钓鱼。而鱼饵的分类呢，则细到不做点功课你完全不懂，比如那种蓝色反光长形仿真鱼适合钓鲑鱼，而橘黄色带点荧光的短粗咸鱼呢，则更受Fish and Chips 那个炸鱼薯里的 Snape 鱼的青睐。从渔具如此专业的分类就可以判断，新西兰的钓鱼爱好者极多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别人钓鲤鱼，这儿钓鲨鱼，别人抓草鱼，这儿放到鱼篓里的是三文鱼。在环岛旅行途中，经过无数片海，每片海边总有头戴遮阳帽、一脸严肃、甩着鱼竿的外国人，旁边放着保温箱，要是拖家带口出来的，就会直接带着小烧烤气炉子，钓上鱼就直接开膛破肚烤了吃，撒点盐就行，连柠檬都不用挤来去腥，极其鲜美。而且本地海洋资源是相当丰富，曾经有人跟朋友比赛，6个小时之后他钓到了40条鱼，朋友则以32条落败。还有一个小孩钓鱼啊，钓上一条星斑鲨，报纸头条就是这缺牙的小男孩双手把鲨鱼捧在怀里，咧着嘴大笑。在所有经历过的钓鱼故事里，让我总会想起的是这样一个人。说这人的译文之前啊，先要介绍一下我们遇到他的地理位置，那是在基督城海边图书馆，紧挨着一片极其广阔无垠的飞马湾，海平面如精准的直线，傍晚时分浪潮汹涌，壮阔无垠。而图书馆的2楼右门连接着一条直通向海的数百米的长桥，顺着这座桥往里走，会以为自己到了海中心，海风凛冽，感官体验极为震撼。桥的最底端是钓鱼的最佳地点，有很多人在这钓鱼，而我要说的那个人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是40多岁的黑皮肤亚裔，穿着松垮的大衣，布满口袋的工装裤，皮肤粗糙，看起来就像一个常年出海的渔民。你说别人钓鱼吧都尽心尽气，他却不一样，手舞足蹈，四处找人聊天，见到有人合影他也会凑过去非要一起拍个照，有的时候还挺讨人厌的。我们在海边待的1个多小时里，他找了很多很多人说话，可是他热情过头，而且有点亢奋的状态，人们根本不愿意搭理他，大多是敷衍一两句就匆匆走在一边了。而其他的钓鱼者 也许是见惯了他那副样子了，望着他的眼神里总有些许的嘲讽。哎，看到我们这群东方面孔啊，他直接抓着我们相机包不让走了，说个不停。他主动介绍自我的情况说，我来自中国。中国？嗨，逗你的，我是泰国人。偶尔还飙出这么一两句华语来，真会让人以为他是出国多年的老华侨呢。他还会比出一些功夫的样式，旁边一个小孩大声喊道 Monkey， 他又马上做出猴子吃香蕉的模样。小孩被母亲拉走了，他那有点落寞的神情转瞬即逝，又转过头来冲我们笑。我问他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他大概听成怎么过来的，忽然大幅度地指了指海，激动地说，我很多很多年前坐船偷偷从海上一直飘过来。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英文，手掌平铺模仿海浪的弧度。他说，我没有钱，逃出来坐了很久的船，后来一直躲一直躲。周围没人看他，他一个人说着，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，仿佛是很痛苦的回忆。从他零碎的言语里大概描述出了当时的场景，非常辛苦，几乎要死掉了。但是来了以后更辛苦，东躲西藏，找最低廉的活干，英语也不好，平时休闲活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，就来海边钓鱼。过了十几年，政策几度更改，他的身份终于合法了，可是他最爱的还是来海边钓鱼，天天都来。等他蹦着一个个英语单词说完这个横跨他几十年的人生故事，我们都沉默了。天空开始飘起雨了，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往回走。他松开了抓着我们相机包的手，拍了拍我的肩说，再见。十几米后忽然又听见他在身后喊，声音被轰隆轰隆的海浪声淹没了。我望了望他的嘴型，猜不出所以然。后来我又遇到过一个泰国人，他是我男友的泰国同事，为人憨厚老实，工作时总捡最辛苦的活，对同事的要求从不拒绝。他和太太两人租住在挤了20多个租客的屋子里，房子太小了，他大概觉得待着太闷吧，所以最大的兴趣活动也是来钓鱼。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拍摄《指环王》场景的那一片海钓鱼，他一声不吭地帮我们把鱼饵穿好，理清线，甩杆，等鱼的时候我们闲聊了一会儿。我问他，你有几个孩子啊？两个，都是女儿，一个15岁，一个7岁。那孩子这么小，你和老婆放心吗？他笑了笑，望着平静的海面，想了许久才说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后来他就不再说话了，静静地坐在那儿，一动不动地发着呆，想着心事。看着他，想到海边图书馆的那个钓鱼的人，突然明白了他最后冲我们喊的那几句话是什么。我很孤独，孤独啊。 Baby, I ask myself, is there some time for a lonely heart? Baby, I ask myself, is there some love for a lonely heart?Dancing the night away, that look was in your eyes, and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say. So you met another guy and danced in the night away. 也许这里没有让你叹为观止的奇景，也没有机会壮阔的人生，但这里有的是一个个真实平凡的故事。没有岁月可回头，新西兰的日与夜，来自作者谢小丁的这本旅行书，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。